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二晚的学人沙龙。建筑设计比赛是创意的竞技场，国际大师在成名的路当中，怎样在比试里面站露头角，建立起自己的建筑版图呢？这些比试不单止是建筑设计蓝图的较量，更加是年轻建筑师磨利剑、展锋芒的关键舞台。今集学人沙龙带你赛后检讨，感受一下建筑比赛的魅力。今晚有我 Alan、阿坡和 Jeff 三位我们的主持。另外都有一个很特别嘉宾，就是 Arnold Wong。 这位嘉宾都应该非常之年轻，我们大家都见到了。过去这十年都应该参加了很多建筑设计比赛，当然你很多其他的不同的项目。今晚我们就大家讨论一下建筑比赛在我们的建筑师生涯里面有几重要的地位。不如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先跟大家了解一下，其实为什么建筑会跟比赛扯上关系呢？其实我想比赛现在可能大家都听到很多不同的重要的建筑物啊、地标啊都会搞比赛的，香港也好、世界也好。其实有资料找到的，其实在去到雅典卫城年代那阵时已经是用比赛来去揀这个设计出来的。所以是一个很内历史的一个方式，是怎样去找一个最好的设计啦、最好的建筑师的人去做这件事出来。其实我想可能大家有在大家认知段分享一下。其实我们香港可能就是由我们的政府部门啦或者私人机构去搞建筑啦的比赛啦。我想在啲特别西欧的国家啦，好多时就会其实他们自己的法例里面呢已经包含了其实每一个公共建筑都需要去做一个建筑比赛，来揀一个适合的设计给大众去用这个这样的建筑物出来。所以看看其实阿波你会不会对这些建筑方面的比赛，可能园林都会有包括啦，这个经验啊建筑方面有没有些研究呢？ 我建筑嗰阵时候又有啲建筑嘅比赛啦，园景又有啲园景嘅比赛啦。咁但系如果我自己第一次啊参与即系比赛，你话其实远远早过晒我读呢啲嘅，即系我嗰阵时应该系六岁， 六岁儿童。 嗰个其实是一个绘画比赛， okay. 但我觉得系同建筑有关、或者城市有关，因为佢系讲中西区嘅，你对中西区未来有咩愿景？咁我好记得我当时咧就系画咗一条好长好长嘅行人自动电梯，就由即系可以上到半山嘅。 哇！就系、是、你 当时就未有呢、這个， 原来就系你。 跟住最后真系起咗出嚟。咁嗰当时系攞咗个冠军嘅。不过咧， 我就参考咗你嘅意见啦。其实 好可惜嗰张嘢而家唔喺度，即系攞咗俾佢，跟住展览完就唔知去边。 哎呀， 咁呢个应该话第一次。 第一个 哦，好嘢。 Jeffrey， 你第一次参加比赛几时？ 哇！第一次啊，我谂。我冇阿坡咁緊要，我又去到大學嗰陣時，我記得大學嗰陣時咧，三年班咧，每一年都會參加一個比賽。咁我就係、是、嗰、那個係一個細 project 嚟嘅，我唔記得咗係咩名啦，已經都真係太耐。但系咧就每個同學都要入一份嘢去參加比賽。咁我記得嗰年咧，應該我有個好朋友，即係都係同屆噶啦，好似係攞咗個即係 worth mention， 係個國際性嘅賽事嚟嘅嗰個就。你自己呢？ 我自己應該都是ES3 係啦 ，ES3 嗰陣時， 係咯， 咁我參加咗一個係Commonwealth 英聯邦嘅比賽嚟，都叫做國際比賽啦。咁係我依家諗翻係叫做做一個酒店嘅設計。咁當然當時諗做酒店就唔係諗普通起一間普通酒店啦，簡係有啲機密嗰啲特別嘢啦。嗰時就諗最終是用了一個紅磡火車站咪有個停車場嘅，四方方喺紅館隔離，咁就諗嗰個停車場啊，平時泊車朝夜晚點解咁話？朝早啲人就泊車翻工，夜晚啲車走曬啦，咁啊點樣去善用個空間呢？就不如將個酒店嘅房好似一個拖車咁拖埋去，咁夜晚就用嗰啲空間嚟做酒店咯，咁樣咁就做一個咁嘅概念出嚟，咁都僥倖贏咗一個好似 mansion 啲，好似啲唔知係咪講圍牆啦 mansion 咁樣，所以都叫第一個參加而到，亦都有個少少嘅安慰獎咁樣嘅經驗嚟。係啦，咁阿奴，咁你自己有冇啲咩嘅 第一次比賽嘅時候 比賽嘅經驗啦？ 第一次比賽應該係小五嘅時候。 小五 係都係同建築有關， 係都係同建築有關，真係幾神奇。嗰陣時應該係機管局搞嘅，咁就係喺赤鱲嗰一個空地咧設計一個嘉年華，咁係一個建築嚟。我當時就其實對建築嘅認識係零啦，但我就設計咗一個 就是我在小時候在主題公園見到的一個旋轉木馬，但可能裝飾了一個比較漂亮的 roof。咁我記得最尾其實都係應該安慰獎都冇添嘅，可能有張獎座參加嘅獎座咁樣。但我覺得嗰次嘅比賽其實令到我知道咧，雖然我哋香港可能由細到大會覺得啊，將來出嚟做嘢一定要賺到啲錢，但原來做建築師或者做一啲設計都可以一個好好嘅事業發展嚟嘅。我諗嗰個係一個類似一粒種子咁，令到我將來更加有動力去讀建築。 參加完嗰次之後，你就立志做建築師。 咁都未嘅，掙扎到入大學嗰年都仲掙扎嘅。 仲掙扎緊。 好彩最尾做咗建築師。 哦，係嘛？ 認識咗大家。 OK， 咁你跟住就去到讀書啦。讀書有冇參加過比賽啊？定還是出嚟做嘢先至參加一啲正式嘅比賽咧？ 我喺 Bachelor 同 Master Degree 之間其實參加過好多概念性嘅比賽，即係同啲 friend 想試一下啦。因為做嘢嘅時候比較實際啦啲嘢，咁想試一下呢啲比賽。其實嗰陣時係一個獎都冇贏過嘅，直到大學 master 畢業之後就考咗呢個建築師牌啦，參加呢個建築師學會嘅青年建築師獎咧，就是、第一次贏咗嗰2020年嘅得主嚟嘅。咁嗰、那個時間都係好難忘，因為嗰陣時仲要翻9-6嘅工啦，日頭有好多電話要講啊，好多會要開啦，夜晚食埋個飯盒都8:00，咁就開始做比賽，連續兩個禮拜，每日做到凌晨，而且嗰陣時已經畢業幾年，你已經好耐冇試過自己一個，哇！要畫平面圖，要畫 render， 冇揾包咩你？ 有一個嘅， 有一個包， 而家講唔講得出嚟？ 你畫啦， 跟住咁要畫曬所有圖，平面圖、剖面圖、效果圖，砌 panel， 砌個 storyboard。咁嗰次真係好難忘嘅，咁都好好彩，贏到呢個獎啦，咁都令到自己更加多自信去參加更多嘅比賽。 我聽人形容你就係話跟住嗰段時間就係瘋狂地參加比賽，有幾瘋狂法啊？ 2020年就係贏咗個獎啦，2021年呢兩年咧咁啱咪疫情真係冇咩做啊嘛，周圍都 lockdown， friend 又見唔到咁樣，嗰兩年係參加咗7比賽。 哇！ 咁係好神奇嘅，過往可能參加咗又係10比賽冇贏過啦，嗰年嗰7比賽竟然都有獎攞， 7都有。 係啦，其中4咧。是會起出嚟嘅，包括一些海濱嘅藝術裝置。咁終於有些嘢可以起出嚟啦，而且可以看到在海濱空間啲市民好 enjoy 使用，嗰個滿足感真係非常之大。 咁係咪其實喺呢7比賽裏面你開始掌握到比賽嘅竅門，令到你嗰個獲勝機會又更加高啲？ 我以為係咁咯， 以為 之後其實有好多比賽冇贏到，但我覺得會知道咗係因為好多比賽嗰時都喺香港嘅，原來嗰個創意同埋實行性都係好重要，即係你超級有創意實行唔到咧，又唔得。如果超貼地又冇乜創意咧，其實又贏唔到。所以我覺得喺香港做比賽好講求 balance。 其實大家會覺得即建築同呢個比賽係好似注入咗個建築師個基因，一定要係經過一個比試。咁先至去做出嚟嘅作品，先至係有一種魅力喺裏面。你唔知有冇咁樣嘅感覺？你自己參加又好，睇到一啲建築嘅比賽嘅成果又好，有冇咁樣嘅睇法啊？ 我覺得有少少係咁嘅。除咗咧學生時代，可能10同學係同一個 brief， 同一個 typology 嘅建築與設計之外，去到你睇新聞啊，其實好多國際大師都是透過贏了一些很知名的比賽去成名，所以可能在讀書的過程已經被這些東西洗了腦，原來其實比賽是會很幫到建築師的成長的，無論是成功與失敗都好。 Paul 呢，其實你這個行業有沒有都是這一方面的環境？ 都有，我自己覺得其實跟建築師一樣，其實其他的設計專業呢都有類似的原因去設計去參加比賽啦。咁我會諗就係一方面當然就係要試練自己個能力啦。但第二方面就係有陣時我見到有啲人係反而出咗嚟做嘢，仲有繼續有心機去做比賽，就係因為佢一路喺度睇緊一啲大師作品，佢個 aspiration 喺嗰度，但係現實世界可能都唔容許佢做嗰啲嘢，反而佢透過設計比賽咧。好似揾翻自己咁啊，咁所以這個我諗係嗰個參加者嗰個角度啦。當然後來我自己如果做一個 curator 咁，又完全另一個角度啦。咁嗰個就根本就唔同啦。 咁Jeff 都係啦，即係我哋去到呢一個工作層面，可能有時係你會主導一啲建築師嘅選擇，或者可能用比賽形式。你點樣睇呢一個方式去做比賽？ 我自己 真係 curate 一個 competition， 我諗有兩次機會。一次咧就係尖沙咀我個 project， 咁嗰陣時其實入曬職批咗啦。咁但係咧就因為處於個地點係比較即係 iconic， 即係地標嚟，所以咧都希望揾一個咧真係長青嘅 design 啦，叫做一個即係幾十年睇翻埋去都係一個特別嘅設計。咁如果嗰次咧就即係做咗個 competition 嘅特登，咁我哋用翻 local 有一個 architect 啦，原本佢係幫我哋手即係做好多 schematic 啊同埋入職嘅。跟住咧，我哋另外就揾咗四個海外嘅建築師，咁俾咗時間佢哋做 brief 曬佢哋，即係 at least 佢哋一定要明白，因為尤其是海外嗰班咧，要知道我哋要啲乜先，同埋香港有咩限制，咁變咗咧。一路做嗰陣時咧，佢哋就一路有同我哋有聯繫啦。然之後就最後尾就做一個大嘅 presentation 俾即係個 board 嚟到去決定。咁其實嗰陣時都有一兩個職司都好近磅嘅。咁但係咧，我哋就結果就揀咗一個咧我哋覺得佢個 scheme 係可以繼續 develop。咁就跟住咧就再傾個 fee 咯。咁嗰次嗰個經驗就係咁。另外一次咧，就係起依個之後，嗰陣時我哋決定咧要更新嗰個星光大道。咁嗰陣時咧，我哋都揾咗三個係海外嘅叫做 planner 同埋 landscape designer 咧，嚟到去做一個 competition。咁每一個咧都有唔同嘅設計。咁臨尾我哋揀咗 James Conner 咧，就因為佢就破格啦。第一就佢一嚟到就唔理三七廿一，總之俾咗個破格嘅你先。咁呢個係一樣啦。第二就係咧，其實我哋係其中一個原因，我哋揀佢嘅咧，就係佢好講得嘢。因為我哋成個 project 咧，我哋預咗有好多 public engagement。如果你揀到一個係冇嘢講嘅建築師咧，就好大鑊。咁倒翻轉頭，呢個人咧，我哋睇到佢係即係有個 ability 咧，除咗個 design 可以做得好，有個 ability 係可以幫到我哋第時做 public engagement， 咁所以咧就揀咗佢，所以係有少少唔同嘅經歷。 我相信建築比賽個好處啦，或者叫做優點就係你可以揀到一啲好有經驗嘅，亦都可以揀到啲初出茅廬，但係嗰個設計真係好有一個份量喺裏邊嘅。所以我諗呢一方面點解會經常都係用呢個方式嚟到揀建築好作品咧？我相信呢個係有特別原因翻嚟。我哋跟住轉頭再傾一傾點樣我哋睇建築嘅比賽啊！歡迎大家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依家繼續講下建築比賽先。去到呢一 part， 我哋又試下講下對於我哋作為建築師自己啦。點解參加比賽會咁吸引？點解會好似要花費咁多時間、咁多精力，都仲繼續要參加呢？即我覺得其中一個吸引人嘅地方就係好多時你見到世界上唔同嘅項目，有啲嘢係可能你依家呢個經驗、呢個層次、你嘅年紀，未必做到某一個項目嘅嘢嘅。一個好經典例子就係Norman Foster。即係香港匯豐銀行嘅個設計家，咁佢參加呢個都係當年一個比賽啦。咁佢參加前咧，其實即係佢實際咧一個三層樓以上 building 咧嘅建築物都未起過嘅。咁啊參加咗呢個比賽之後咧，佢個 idea 佢個諗法就吸引咗佢呢個業主啦。咁就俾咗去起呢個建築物，就傳頌咗啱啱今年40年啦。所以呢一個好經典嘅例子就係你點樣可以因為建築呢一個行業係咁特別，有時唔係一個好大嘅團隊、好有經驗嘅人先做到一個好巨型嘅項目，一個好重要項目。有時可能係一個初出茅廬、一個年輕建築師，可能都有一個機會俾佢接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項目嘅例子。啱啱就係一個好唔同與別不同嘅一個例子啦。咁我唔知阿 Jeff 你喺呢個認知裏面有冇啲其他例子可以又舉一舉俾大家了解一下？ 我諗我講過喎，你喺其他呢集度，我諗我印象最深嘅一個 competition 嘅項目咧，就係沙哈迪嗰陣時做山頂老襯亭重建嗰、那個，因為咧嗰陣時我仲讀緊書。二年班、一年班定三年班，我唔記得咗啦。咁咧就有本雜誌就登咗嗰次，即係所有即係參加者出嚟。咁佢嗰個做咗封面添。哇！直情睇落去咧，諗都未諗過，原來做 presentation 係可以咁樣嘅。同埋即係嗰陣時係覺得， 咦咁都唔贏，咁點先會贏呢？咁臨尾當然啦，而家就了解多少少，就係我諗嗰陣時候可能未必個個人睇得明佢份圖。第一就因為嗰陣時係用手畫嘅，用手畫嘅，同而家你有 beam 啊，有 rivet 啊，係兩樣嘢嚟。咁同埋咧，就可能真係睇得明嘅話咧，都發覺佢嗰個可能好難起，好即係可能好貴都唔定。但係事實上咧，佢係亮眼嘅，成個 design 成個 design 係亮眼。我都話我自己係好想好想講兩次睇到佢個 design， 即係喺山底度起出嚟。咁但係咧嗱 ，before that 咧，我知道佢咧都參加咗好多 competition， 但係都唔係個個贏，亦都唔係個個贏咗，但係冇得起。佢其實試過好多次之後咧，終於就係出咗名啦。咁嗰陣時我諗佢有個有啲人俾咗個名，佢就話紙上嘅建築師，即係你畫出嚟嘢都起唔到嘅，淨係喺紙嘅啫。咁直至到佢真係起咗出嚟嗰陣時咧，大家就對佢開始改觀啦。哦，原來佢個設計係可以咁 dynamic 嘅，即係個 vision 已經係唔同咗。咁變咗佢有一段時間，我知道咧係好受國內某啲城市歡迎嘅。即係尤其是希望佢做一啲即係 landmark 嘅 design 咧，因為個季出嚟嘢通常咧四四方方噶嘛，係得佢咧係圓嘅，可能好 organic 添嘅。咁但係我亦都知道咧，佢唔係話即係一帆風順到咁緊要。譬如我最近去過去深圳有個 project 啦，一個好大嚿嘅一個 science museum 定係點樣？我有一次同我個朋友即係喺撒哈而家做緊，佢話好辛苦㗎，我哋試過做咗十幾次深圳都選唔到。嗰次呢其實因為佢哋每一次呢都要落好多好多人力物力落去做，因為又有 rendering 啊，有 3D 啊，又有 model 啲成啦。試過好多次投資呢都發覺係唔得啊。佢認住哎呀係咪即係深圳唔好 Nike 佢哋 design 呢，直至到佢中咗嗰單嘢囉。所以好得意㗎，我有時設計同埋那個比賽呢真係睇好多元素但係倒返轉頭佢係令到嗰個建築師呢係出名嘅，會因為咁。 阿波，你會唔會有啲例子或建築師特別你對嗰個比賽係有啲深刻印象？ 剛才你提到就係話有啲設計比賽可能通過設計比賽啦，即係作為設計師嚟講有啲佢可能平日根本接唔到嘅嘢，又或者可能根本佢可能經驗未夠嘅，咁佢就通過設計比賽咧，佢可以跨越嗰一步啦。咁其實倒翻轉嘅例子都有嘅，就係譬如建築大師啦 ，Toyo Ito 啦，伊東豐雄，咁佢其實佢三十歲創立自己 firm， 但係就可以算係大器晚成啦，因為佢其實攞 Pulitzer Prize 嘅時候已經都七十過外，咁變咗反而又倒翻轉咧，就係、是我覺得設計或者建築設計呢樣嘢好有趣咧，就係、是、又唔係話你過咗某一個年紀咧就過咗 prime time 啦，又可以通過設計比賽咧，你繼續達成自己夢想。 啱 咁如果你話香港我自己好深印象嘅設計比賽咧，我會係話西九，西九，因為其實佢因為佢嗰個對 西九來回咗幾次喎，我印象記得。你係講邊一個階段？ 嗱，唔計個別建築物啦，佢個別建築物都有好多嘅即係 invitation 或點樣。咁但係成個 master plan 咧，我記得都有兩次大型嘅嘅設計比賽。咁第一次就係、是、嗱，佢第一次好特別咧，就係、是、因為我自己有認知以嚟咧係。應該是最大接觸面，即是社會各界都去關注的一個設計比賽，就是那個，因為它是找了幾個的一些財團來的，就是財團各自找自己的一些團隊，那些團隊全部都是國際級大師來的，那他們都很有興趣，即是我不理他起不起都好，我都看看他有什麼東西，那最後 Foster 贏了第一次，就是那個天幕那個， 天幕， 但是最後應該是成本問題沒有起到出來的，跟住再做過另一次比賽的，咁啊都係 Foster 贏，咁嗰就大公園嗰個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就係、是、我自己深印象係因為佢嗰個成個社會嗰個推動力啊，即係個個去關注嗰件事啊，個個去睇嗰、那個即係、就是、好似睇嗰個 exhibition 咧，已經係一個即大家都會做嘅活動咁樣咧。 我認同 嗰 個參與 比賽可以變成一個咁大嘅參與。 應該又認同，就因為第一嗰、那個比賽我哋都有入去嗰、那個submission， 都有參加，咁所以。 好認同你嘅個真個睇法。咁啊，阿龍，我就唔問你對其他建築睇法啦，我就想你現身說法。 係。 咁你對於建築設計比賽點解咁入血？點解一定要做呢件事？有啲乜嘢 drive 到你去咁熱心做呢樣嘢？ 其實開公司之前可能有幾年的經驗啦，但係都是幫公司去執行一些項目咁。當然自己的參與度可能有時好高，都好低。但是去到出面去競投一些 project 的時候，始終業主是看你的落地經驗。咁比賽就是一個好的切入點啦。因為我哋即係考咗牌之後，我哋考做的比賽都是會落地的，哪怕是一個公共的 furniture 在個海濱度，我哋都去參加，因為我哋想話到俾我哋客户聽，我哋有一個落地嘅能力咯。咁我相信其實普遍我諗世界各地都係咁嘅，對年輕建築師會比較會唔放心，佢可以執行到一啲嘢。咁就慶幸透過呢啲比賽，我哋有機會去實施到一啲嘢咯。 呢十年裏邊啦嚇，你會唔會有一個特別印象深刻啲，對你真係好刻骨銘心嘅經驗？有冇邊個 project 你可以講一講一下？ 其實我哋第一個比較大型啲，其實都係藝術裝置，係維多利亞自型藝術嘅裝置嚟嘅。咁其實個設計嗰個故事本來好簡單，個 brief 好簡單，就係要一個十五個英文字母寫住 Victoria Harbour。咁我哋作為建築師，梗係想製造一啲空間俾佢啦。咁但係當時我哋知道即係個大會個 brief 都有一個 logo， 有一個彩色嘅 logo， 我哋都加入咗呢個元素。最尾個字係好彩色， 係啊係啊。 其實嗰個都唔容易㗎，因為我哋起完咗之後，好受市民歡迎。第一個禮拜已經有幾萬人次去咗參觀打卡咁樣，但都會有啲行家可能話：哇，你究竟會唔會鮮豔過頭啊？即係其實做比賽都會有唔同嘅辛酸㗎咯。咁所以我覺得透過比賽，除咗自己學習到好多嘢之外，亦都透過呢啲公共比賽咧，其實會接收到好多唔同外界嘅聲音啊，從而再更加去再進步。 係成長嘅一部分嚟嘅，可以咁講。其實 我想俾啲觀眾了解一下嘅，咁其實一個比賽，例如頭先你講呢個啦，咁其實係你去到贏咗，即係去到佢揀咗你，你話俾你聽，你先知贏咗啊，定係中間你需要做一啲例如去 presentation 去介紹你嘅作品嘅，有冇咁樣嘅流程可以大概講？ 哦，嗰陣時係一個公開嘅，總之你有專業資格，可能你係園景建築師、建築師學會或者係 engineer institute 嘅都可以參加嘅。咁第二輪就係一個面試咯，咁佢可能 shortlist 咗。如果冇記錯，可以 shortlist 咗20个人嘅都嗰陣，咁都係一個我哋都係試下碰下運氣啦。有得 shortlist 就拼命咁樣去準備好個 presentation 咁樣咯。 咁使唔使嗰個shortlist 咗之後，你仲要再去深化你嗰個設計嘅？ 啊，嗰時就冇噶啦，因為我記得如果冇記錯，嗰個比賽係話你交咗咩咧，你就 present 翻啲咩。咁我哋就直接用我哋交咗嗰個 proposal 就去 present 一次。咁當然我哋事前嗰時 presentation 嘅經驗比較少啦，咁事前嘅準備功夫都幾多。 咁你去到面對住咁多咁有經驗嘅評審啦，咁你嗰刻會唔會好似都會緊張啊？還是都冇㗎，都係放膽一試？ 其實建築師即係可能建築師入面都好多 E 人同 I 人啦，但建築師或者園景建築師 E 人係 都係要硬著頭皮，要好有自信咁去 present。咁話唔緊張一定係假嘅。 喂，學校嘅 training 已經有啦，其實都係即係你五年裏邊係不斷經過呢個過程，雖然未必係比賽。但 critique 啊、見人啊、presentation 咯、啊，其實 喺讀書嗰個過程，我哋做嗰所謂工作室 studio 嗰、那個都類似一個比賽，其實大家做完嗰、那個學期嘅功課，大家係貼曬出嚟嘅，即係如果大家唔係好知建築點樣讀，其實係大家做完功課啦，就將所有嘅圖貼曬出嚟 ，model 擺出嚟，咁大家就去 present 去介紹你自己嘅作品，咁就擺曬出嚟，就大家就好似有少少高下立見或者。得到好的 comment， 咁邊個高分啲？嗰、那個過程其實頭先咁講啦，我都係經過咁嘅洗禮，先至出嚟再去做嘢嘅時候咧，我唔知咪因為咁樣入咗血，就好中意參加比賽，就唔抗拒呢樣咁要辛苦、咁要汗水、咁多嘢拋頭露面。 有陣時仲要做埋 public review 添啊嘛， 係啦， 有啲你唔熟悉嘅人去睇你啲。 冇錯啦，所以其實因為獎係得一個，但係參加可能幾十個、幾百個，你係每次係幾百分之一嘅機會先至贏到呢一個項目翻嚟，或者輸咗係正常嘅。咁但係點解都去做呢？我諗呢個就係嗰、那個中間嗰、那個叫做 enjoy 你好沉浸喺裏邊創作嘅過程，呢、這個係好緊要啦。之後去你頭先大家一個未必平時我可以接觸到一個項目，我哋有咗機會去。望住呢件事，去望住一個目標去做呢、這個設計咧，這個都係吸引我哋建築師一個咁樣嘅心路歷程嚟嘅。 所以其實你參加呢十年裏邊係幾多個項目係參加咗比賽啊 ？total 誒哇，咁我又冇數過， 真 係我諗我哋好彩嘅投標 兩隻手數得曬。 我諗呢十零個啦，可能咁都好彩，已經有一半已經係一個唔錯嘅成績嚟。不過我覺得比賽最大學到一樣嘢就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嘅團隊啦，即係我哋而家有十個人咁樣啦。你做一個建築項目，可能最少都兩三年啦，一個公司都要兩三年啦。但係比賽有時可以喚醒翻大家對建築設計嘅熱情，因為其實你 run 一個建築項目都好辛苦，落地盤，但係做好多瑣碎嘅嘢、反覆嘅嘢，講好多電話。咁比賽其實近排我哋都參加咗一個，咁都係激起咗我哋嘅鬥心咯，翻返翻學嘅感覺。暫時唞唞先。 好，咁不如我哋都趁呢個機會，大家休息一陣。我哋學人沙龍轉頭翻嚟繼續同你講建築比賽。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的學人沙龍，我們又繼續講建築比賽。今天這一節我們可以再闊一點，講一下對社會、對社區究竟建築比賽是有什麼的 impact， 有什麼的貢獻。其實首先可能講一點點歷史，就是究竟香港如果在建築比賽裡面一些很特別的例子，我想大家可能我們年代就會想起嚴迅奇、洛國謙，佢其實佢嘅成名作就係喺法國巴士的歌劇院嗰個比賽。當年我諗喺阿 Jeff 應該會知啦，喺嗰個香港嗰個年代，好大好大影響㗎嘛。 好大，尤其是即係佢係師兄嚟㗎嘛，即係畢咗業冇幾耐嘅啫。其實 in a way， 即係唔係話即係啲即係畢咗業二三年嗰啲，唔係嗰啲，佢係好接近我哋嗰陣時個年代。佢仲攞埋個 scheme 上嚟有即係。哇！狀無虛設嗰次就解釋成個 design 係點啊，咁即係津津樂道。我嗰次係好興奮嘅，聽到佢。咁但係我唔知跟住我哋好似香港就冇再有職師或者建築師係贏過任何嘅國際性比賽。 世界上好似暫時未有啊，可能遲啲 Arnold 會有都唔定。 係咯，到 Arnold 啦，交俾你起支棒。 跟住後期應該八九十年代都有一啲建築比賽嘅，咁有一個比較又係比較深印象啲，就係其實維多利亞公園都有一個比賽作品出嚟，就係嗰個對住天后嗰邊出口有個公廁嘅。其實嗰個作品係一個我哋嘅教授啦，都係你啲師兄啦，阿 Wallace 井，謝明教授。咁嗰個比賽其實就係要設計一個用當年嚟講好新嘅環保概念嘅一個公廁，因為以前嘅公廁可能大家都會覺得係 係咯。 烏煙瘴氣好臭，又都唔係要需要設計呢個地方。咁嗰陣時政府就想做一個好通風、有自然采光嘅一個新形象、新技術嘅公廁。咁嗰就係當年嘅設計走出嚟啦。咁其實佢個設計都影響咗後期好多嘅公廁嘅設計嘅，即係點樣可以攞到對流嘅光線對流嘅空氣，咁有自然光線入到嚟個公廁裏面。咁所以呢啲我覺得係。開始俾到大家政府又好，公眾又好，點樣利用一個建築設計比賽，令到大家可以對於某一種建築嘅形態、建築嘅類型有啲新嘅諗法，呢個係一個例子。咁往後就大家都好可能耳熟能詳啦 ，M Plus 啊嗰啲即係西九幾個建築物都有比賽啦。早少少嘅，其實上次嚟過我哋參嘅嘉賓阿坡珠，佢朱海山教授，佢當年佢成名作又係喺將軍澳嘅一個學校。嘅比賽嘅設計，咁佢另外即係呢啲咁樣嘅所有嘅例子都好啦。咁其實剛才學校博物館 Amplus 呢啲係對於香港好多唔同嘅本身既有嘅建築物一啲新嘅概念注入咗落去咧，咁令到可以影響咗後邊唔同嘅設計嗰、那個一個方向係開咗新嘅路線走出嚟嘅。所以呢一個喺建築上面，咁其實我唔知阿坡喺其實。咁多年你睇嗰個建築比賽香港嘅演變咧，咁喺對於唔同嘅例如政府或者一般普羅大眾，對於好多唔同嘅建築設計又好，點樣去生成一個建築嘅可能政策又好，呢啲方面點樣去令到用建築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出嚟？睇下有冇啲咁嘅分享。 我諗你已經觸及到嗰樣嘢，就係話有陣時搞一個設計比賽咧。如果是一個即係喺個 organizer 啦，喺個搞手個角度咧，有陣時佢係想製造一啲聲音， 喺個社會上。咁而嗰樣嘢咧，就係、是、會令到個公眾有多啲嘅認知對某啲嘢，即係你好似你剛才講嘅公事都可以唔係咁嘅喎。咁我自己最早我自己啦，就參與過同一個志願機構啦，有 NGO 啦，就做一個係共融遊樂場嘅設計比賽。咁當時應該係第一次咧，就係一個公共嘅公園，就政府承諾咗，就係嗰個比賽嘅得獎作品咧，就會起出嚟嘅。咁所以當時同政府都有好多討論嘅，即係因為佢一定有好多 concern， 即係其實話公家點好多嘢唔做得喎，唔係話佢個概念點就點。咁所以喺個過程裏面點樣定嗰啲原則啊各樣咧，咁都花咗啲時間。咁最終就落户咗喺屯門公園嗰個地方，就係第一個公園遊樂場出現啦。咁而嗰個嘅之後，因為嗰個比賽本身背後係有一啲嘅公眾參與嘅活動嘅，甚至乎叫兒童參與嘅活動嘅。而那個變成了一個藍本呢，就後來在施政報告裏面講了，就話根據這個藍本呢，之後想再改造多170個公園的遊樂場，都是這樣。所以那個我覺得是一個挺成功的，通過設計比賽去改善或者改變一個政策咯。 那在即怎樣去搞一個公眾設計或者建築設計比賽呢？那其實現在在新的一些設計比賽裏面，其實是不是多了很多不同的元素需要要求參加的人要achieve 到不同的東西呢？ 我覺得那個是的，其實是的，即是由以前可能純粹拿概念設計就未必一定起出來，去到現在變成說已經好像變成一個 norm 了，即是現在其實連政府都是一個 norm， 就是設計比賽是要有某程度要實現的。但是一去到那裡呢，就會多了其他考慮，就是我不是純粹想拿一個最好的設計，而是我又要考慮究竟那樣東西是不是起到出嚟啊，係咪符合成本效益啊，係咪市民大眾都最想要嘅嘢啊。咁所以而家嗰個設計比賽我睇到嗰個趨勢呢，就係有陣時會多咗一啲嘅 dimension 喺裏面，即係譬如話佢會加插埋一啲嘅公眾諮詢活動，即係嗰啲設計者或者參與者呢，就要去參加埋啲 workshop 嘅，要了解埋究竟嗰區啊或者啲公眾要啲乜，跟住亦都變成嗰個設計比賽嘅一啲考慮因素，即係一啲 criteria， 就會多咗呢啲，就未必咁單純純粹想攞一個最好嘅設計咁樣咯。 咁Arnold，你喺參加即係實際嘅比賽裏邊啦，有冇啲類似咁樣嘅分享可以同大家傾一傾啊？ 我印象特別深刻嘅就係路過北角嘅一個藝術節啦，咁佢 open call for 一個 community 嘅 installation。咁喺 before 我哋 submit 任何嘢之前咧，其實藝術中心已經搞咗個 workshop， 就係我哋同三四十個北角嘅居民去傾偈咁樣，可能係街市嘅檔主啊。 嗰時未揀你哋嘅， 嗰時未揀㗎，佢係好想有一個 community engagement 嘅元素。咁我哋 through 呢個 workshop 就認識咗一個專支持年青人去追夢啊，或者去學習音樂嘅一個 NGO 啦。咁嗰時我哋特登揀咗原因，因為北角嘅人口老化係全香港算係最嚴重之一嘅地方。咁啲年青人話佢哋好少喺北角 hang out。咁於是我哋就用咗一個可以俾佢哋 busking， 可以用聲音去連結老人家同年青人嘅一個裝置去切入。咁喺呢個裝置其實真係超好玩嘅，因為我哋設計過程咧識咗呢個年青嘅 NGO 啦。他哋是第一個試玩我哋嘅裝置，未起好，一個風雨交加嘅晚上，他哋用我哋嘅裝置喺度 busking， 跟住我哋話要走啦，義工話大家都要走啦，他哋想繼續玩多一手，繼續玩多一手。咁到依家都係因為呢個已經三四年前嘅項目，我哋喺社交媒體都有繼續保持聯絡，所以係一個我覺得好有意義嘅項目嚟嘅。好多時候我哋做建築師就係要做多一步。可以等個社區多啲參與，佢哋嘅歸屬感又會再強啲。即係呢嚿嘢細細地，佢哋都有份。 其實你點樣利用，可能實際啲啊？點樣利用嗰個設計嚟到去頭先你講嗰個咁樣嘅 idea 去實現到出嚟 啊？嗰、那個因為一個有唔同聲音嘅裝置啦。咁我哋就同呢班年青人傾偈啊，你哋想有啲咩聲音啊？佢哋話可能想同陌生人傾偈，或者佢想自己病埋一邊，meditate 下，或者淨係聽下海浪喺海濱嘅海浪聲。又或者佢哋話：哎，北角冇一個平台俾佢哋玩音樂喎。於是我哋就設計咗呢個裝置，你可以自己一個，你又可以一班 friend 咧去一齊玩音樂，一齊 jam 咁樣咯。咁令到佢哋 叫做更加聲勢浩大啦，因為有個裝置做佢哋嘅 background。平時你 busking 可能就係喺條街邊，未必可以 draw 到好多人。一個裝置俾咗一個好靚嘅 background 佢哋，去放大佢哋嘅聲音。 咁做完咗之後就子斌然頭先講就佢哋去用啦。咁但係會唔會即係喺你點樣收集翻佢哋嘅意見？原來你嘅設計是真係幫到佢哋啊，或者原來仲有啲你覺得未做得最好嘅，咁點樣收集翻頭先嗰啲意見翻嚟咧？ 哦，嗰時其實事後咧，佢哋成日都會 message 翻我哋，我哋啱啱又帶咗我阿爸阿媽去睇啦，一齊去玩啊，或者甚至好搞笑，我哋行過有個阿伯話：你不如呢度整翻個pay as you go 嘅嗰啲叫 jukebox 咁樣啦，原來個社區係好 appreciate 我哋呢啲唔同嘅創意。 喂，咁其實你呢個係咪已經變成咗一個 permanent exhibition？ 我呢個就可惜，我哋擺咗一年度，因為嗰個喺北角海濱花園咧就有其他用途。 哦， 咁之後我哋又擺咗去發展局核下嘅另一個海濱，又擺咗一年度。 係， 因為有場地嘅要求，所以最尾我哋就撤咗一嚿仔，擺翻喺公司。俾自己， 哎 呀，所以有時呢啲裝置好嘅地方就係、是、可能我哋三到六個月已經可以將佢變成現實啦。但係有啲可惜嘅就係可能有啲短嘅，可能係擺三個月，長嘅可能係一至三年咁樣。 唔係，因為依樣嘢，我覺得係值得即係 organizer 或者即係有關方面去檢討一下啦，叫做即係大家用咗咁多心機去做。亦都有咁正面嘅回應，咁其實係咪即係依件咁嘅展品啊？香港冇地方擺啦，係咪可以喺內地度都做個即係巡迴演唱，大家去感受一下，即係當係 promo 啊香港嘅建築師啊或者設計師都好啊。其實依樣嘢係咯，即係有機會，其實依樣嘢應該係多少少即係。 其實依家我哋成日講無處不旅遊啦，度度都應該有景點或者即係每個地區其實都有特色嘅。咁好多時我哋唔同嘅特色唔係淨係可能用啲政府嘅標準嘅涼亭就可以擺到出嚟。咁變咗唔同嘅 idea， 其實可能就係集思廣益啫。咁透過一個比賽或者其他嘅方式，令到好多新嘅 idea。一啲唔同嘅諗法未參與過嘅人都可以參與到，咁其實成個香港咁大，我諗好多地方都可以透過啲類似嘅概念去將剛才啲諗法啦擺喺唔同嘅社區裏面，頭先講年輕人又得，可能老人家又得，小朋友各方面，我覺得好多機會可以嘗試到出嚟嘅，只不過係參在我哋點樣令到嗰、那個可能主辦單位或其他唔同嘅機構，原來可以用咁樣嘅方式嚟到去攞意見嘅，其實 因為好明顯呢樣嘢聽你正話咁講係一個好得意嘅嘢，其實。無處不旅遊，哇！小紅書一講，我諗好多人就落嚟玩。但係而家只係可以喺你公司玩。 同埋嗰個 open call 好有意義嘅一個位置，其實唔需要有專業資格，你都係參加。據我所知係有啲北角嘅居民去參加，可能佢哋會 team up 咗藝術家，變咗呢個藝術裝置唔單止係可能我哋讀過設計理念嘅，讀過設計學位嘅人啦，其實普通市民都可以有參與到，佢哋對個社區嘅歸屬感會大好多。 冇錯，所以呢個亦都俾大家可以認識到，原來一個設計比賽唔單止淨係建築師先參加得嘅，所以大家可以普通市民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有啲乜嘢其實我有個 idea 喎，點樣去令到我社區都有我嘅感覺， 都有 將佢擺翻出嚟。 六歲都已經去啦，六歲都得啦已經。 我哋轉頭翻嚟繼續我哋嘅學人沙龍。歡迎大家回嚟第四節的學人沙龍。今晚我哋嘅主題就係賽後檢討啦。咁我哋都檢討一下，即係香港可能過去咁多年都辦咗唔少嘅比賽啦。咁由我哋比較資深少少建築師嘅角度，同埋年輕建築師角度睇，其實過去呢嗱十可能過去呢十零年啦，好多建築師或者業界嘅人都會講啊，好似比較少咗機會有建築比賽，即係可能佢對於相對於八九十年代嗰個階段。咁但係咧，好老實講，其實過去呢三五年啦，起碼啦，我所見嘅建築比賽概念也好，實際推行亦都好咧，實際真係多咗嘅。咁唔知阿奴，你喺參加比賽呢個角度睇，你係咪覺得有呢個咁樣嘅趨勢係多咗呢個比賽？ 係啊，因為頭先大家提到，其實過往贏咗嘅例子，譬如 Rocco 啊，或者阿坡珠教授啊，咁佢哋贏嘅比賽都係比較大規模。咁但係近年起碼雖然可能我哋係有啲細啲嘅 project 啦，但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趨勢，因為而家越嚟越多 project 除咗概念之外，有啲好多都係落地嘅 project。雖然個規模比較細啦，但係起碼可以 俾我哋年青一輩，叫做年青一輩啦，哎呀，可以有機會可以實現到一啲嘢咯。咁我相信呢樣嘢係一個好好嘅起點嚟嘅。我都聽過有個全運會嘅比賽，亦都係好得意喎。 全運會我聽就係、建築師學會同埋全運會嗰度有個比賽，就係搞一個地標建築嘅設計比賽。咁、其實就係、我諗呢一年係一個比較叫做大家關注點好高嘅一個比賽項目，因為嗰、實際起到出嚟啦，第一啦，第二就係佢真係一個比較有落足成本。或者叫做個大家嗰個獎金都豐富嘅一個比賽，咁實際真係起到出嚟的話咧，嗰、那個關注度係好高嘅，咁所以係真係喺近呢一兩年，特別係真係多咗唔同嘅實際起咗出嚟嗰個比賽嘅機會，亦都話唔同嘅比賽嘅形式要多咗，即係例如係啱啱呢一幾個月URA 即係社區重建局都有一個規劃嘅概念比賽啦，咁、所以近呢段時間真係會有唔同嘅方式、唔同嘅主題嘅比賽會出現，所以我諗就算係頭先講建築師又好、規劃師，甚至乎一般市民，其實嗰個都可以有一個渠道可以組隊去參賽，咁所以實際機會係多啦。咁、但係你話如果用數據比較嘅可能香港如果單憑一個客觀數字睇，可能會同鄰近地區比較，例如深圳、例如新加坡，可能我哋個數量上咧冇佢哋咁多嘅，咁可能都可以咁樣去睇。咁例如以深圳為例啦，咁佢哋有個深圳城市設計促進中心，咁其實佢哋就係應該大概2000年打後開始咧，佢哋想叫做申請自己成為叫做一個設計之都，即係 UNESCO 嗰度，咁、所以配合成個大計劃咧，咁佢哋就喺所有嘅建築，即係城市裏邊公共建築，有啲甚至乎私人建築咧，佢都希望用建築比賽嘅形式嚟到推動成個選擇好建築嗰個流程咯。咁所以呢個我相信係一個叫做好好嘅他山之石嘅參考啦。另外頭先講啲唔同嘅 scale 咧，佢都會有一啲小型嘅項目咧，例如真係喺啲城市裏邊某啲少少嘅一個 corner， 佢要做一個比化嘅嗰啲比賽亦都會有。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參考嘅例子。我相信香港都朝咗方向去緊，不過就係話會唔會真係例如會有一個專屬嘅部門去推動設計比賽咧？呢、這個可以拭目以待嘅呢樣嘢。 當然啦，其實同嗰個 vision 係好有關。咁如果你有個 vision， 譬如嚟深圳咁，自然 set up 咗一個咁嘅 department， 咁嘅 organisation 去做呢樣嘢，好清晰嘅。總之樣嘢我都要做competition。香港我諗早幾年可能個節奏好快啦，即係哇買咗笪地翻嚟，平平民民就起。我諗好多私人 project 咧就好少話幾個職司一齊去。玩下，然之後先至決定啦。咁好少，譬如住宅咁，可能直情個發展商已經開咗個職噶啦，即係買地或者做咩嗰陣時，基本上叫你即係可能只係執個 area， 根本就唔會有興趣咧喺嗰啲 project 度係做一啲 competition 咯。但係倒翻轉，如果真係啲 landmark 嘅，我都見到近依幾年，雖然 landmark project 唔係太多啦，都有譬如中環嗰粒三號地塊啦嗰度啦，其實。都吸引了很多好多 Archi 去做個 competition 喺嗰段時間。 呢個其實帶出個話題就係、實際啊，我哋建築行業咧點樣選擇一個設計出嚟，或者選擇一個建築師咧？其實大部分都係透過投標、tender 呢個程序去揀選出嚟嘅。咁、比賽係一種方式。咁兩者唔會有衝突啦。咁但係可能透過投標咧，可能佢除咗設計之外，就係、可能佢嘅嗰個成本啊、個效益啊，甚至乎你個收費、建築師嘅收費都係一個考慮因素嚟嘅。咁呢方面當然係一個比較商業方面嘅一個方式去考量。點樣選擇設計啦？咁但係因為正正就係呢一個我哋面對緊或者生存喺呢個業界裏邊個實際運作方式啦。咁我睇下大家對於我哋點樣去透過唔同嘅程序揀好設計，大家其實喺實際做practice 喺嘅角度去睇啊，有啲咩嘅諗法咧？阿Paul有冇啲咁樣嘅經驗例子咧？ 我的觀察啦，香港我覺得有兩點，其實我哋可以再做多啲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由十零年前就好希望係啲設計比賽唔好係流於一個比賽，就係要佢實現出嚟嘅。跟住咧， 就而家慢慢變成一個 norm 啦，就係、是、啲比賽其實係要有後續要實現。咁但係咧就變咗我傾向同意就係比較少大型嘅比賽啦，而家就好多一啲濕碎啲嘅比賽。咁因為我諗有個原因就係嗰啲佢比較小型啲嘅。嘅項目咧，佢更加想 make noise，又或者佢更加覺得容易啲可以實現，即係我一定做得到噶啦。咁大型嗰啲咧，當然複雜好多啦。咁所以反而而家咧就落到地嘅比賽係多，但係反而一啲大型啲好有visionary 嘅就相對少啦。咁第二樣嘢咧，我就覺得我哋。都仍然是有一個反差，就是我們那個類別的問題，就是我覺得比賽應該是在城市空間不同的地方都會做比賽，譬如很簡單，公園就很少，其實很少有公園比賽。如果你說香港，假設尤其是現在那麼多大型規劃在北都，如果你說我兩公頃以上的公園全部拿出來比賽，其實很大量那裡，而那些也都對市民很重要，所以現在形成了，因為長期沒有這件事呢，其實公園是幾 repetitive 即係重複嗰啲嘢，甚至乎一啲幾大型都係咁。咁我自己譬如話，我而家都有陣時都幫人手啦，即係做一下啲其他地區嘅比賽啊，即係馬來西亞好前海都有啊。佢哋攞啲咩出嚟比賽咧？攞條橋出嚟比賽都有。攞個公共廣場嘅藝術裝置又有，即係變咗呢啲嘅多元化嘅比賽咧，係我哋香港。可以做多啲啦，我會咁睇。 咁啊 ，Arnold， 其實你自己都有一間公司啦。咁喺作為新一代嘅建築師樓，同埋參與好多建築比賽嘅建築師，咁你親身經驗，你覺得頭先我哋講嘅嘢喺你實際運作角度有冇啲咁樣特別嘅感受會出嚟？ 都係嘅，因為頭先可能先前都講過啦，其實年輕建築師好難儲到一啲案例嘅，譬如我未做過公廁嘅。先唔好講啲大型建築先啦，你好難去 convince 到人你可以做到個公廁。咁所以我覺得呢啲比賽係一個好好嘅切入點咯。不過作為一個小型嘅公司啦，我諗都要好好平衡啊。究竟你有一啲穩定嘅 job， 而呢啲 competition 有時真係一個好大嘅賭博，可以係零。即係頭先講過沙克啲嘅例子，頭五年其實佢贏咗嘅比賽一隻手都可能數得曬。但係就係、是、有時要夠膽去拼搏咯，即、就、係、是、我哋嘅理念就係、是，如果我哋參加得咧，我哋一定係奮身做嘅。一係我哋就唔參加。咁我覺得其實年青啊、學生啊，或者將來建築師都可以勇敢啲咯，去試下咯。咁頭先 Rocco Yim 嘅例子又係非常之例子啦。原來佢30已經贏咗個國際咁勁嘅比賽。咁我覺得呢個故事其實俾到我都幾大推動力。 其實即係如果純講投標方向，其實剛才講年青建築師或者小型建築師樓都相信是多了機會的，即例如有些項目是大型的項目，所謂我們叫 Band One 的建築師樓都需要去跟一個小的 Band Three 的合作去做一個項目的。其實這些我相信政府都有這個方向，這個這樣的incentive 啦，令到大家多了一個機會去接觸一些大型的項目，但是就是都是一個維持一個小型的職流，可能他們的大家看法可能會比較細緻一些，看的角度會不同一些，希望可能這樣令到那個建築的深度可以多少少不同的 variety 會走出來了。這個我想這個是方向是好事來的。 是 那商業社會其實會不會真的在這個市場環境想多一些做比賽 的方式去選建築師呢？ 我諗要幾樣嘢一齊去睇。正話都講過啦，如果你好 standard 嘅喺寫棟寫字樓起棟住，尤其是住宅添，基本上佢開職已經開曬。你佢哋未必需要真係你揾個 competition 去重新幫佢諗過。我諗要真係要做嘅咧，其實好多時我諗係可能係都係一啲個別嘅 installation 咯，可能係或者個別嘅。喺個大 project 裏面嘅一部分嘅小型建築咧，就有可能係用咁嘅形式去做一個 competition 咯。Otherwise， 我睇唔到近期私人嗰度會有太多類似嘅 competition 會出啦。 咁所以我諗喺呢個依家依個環境啦，相信大家參加比賽嘅機會應該都係唔少嘅。 只不過就係話喺咪嗰個唔同嘅類型嗰度可以多少少可以都開放到俾大眾或者建築師去俾到一啲意見出嚟，去參加到佢嘅比賽，攞到多唔同嘅經驗又好，實際起到出嚟咁啊更加非常之理想啦。咁所以我諗喺香港呢一個城市裏面咧剛才講啦機會是真的不少的，空間也很多去做到這件事，看看我們怎樣可以令到大家教育到一般市民，以至去到公營機構、商業機構，都可以想一下怎樣利用一個好的方式來到去想一下原來簡直是可以有些方式去令到大家純粹看設計的，是不是有些方法，例如我這個所謂投標，我不去比較個收費呢，我去純粹以比較個設計的方向來到去想誰會好一點，就近似一個比賽了，但是都是一個投標方式去做這 個。因為我就覺得其實for 某一類型的工程，其實個 feel 你都大概知道，因為你有個工程已經有個 budget， 你都預咗咧，真係建築師啊，其他顧問係大概嘅收費係幾多少？咁我覺得其實尤其是可能係政府工程添啦嚇，係可以真係純粹睇個 design 個 feel 就 fix 咗啦。嗱，全部人譬如 2.5% all 包，咁啊睇 design， 咁幾好啊！其實如果係咁做。 好啊，我哋今晚其實都討論咗好多呢個關於比賽嘅嘢啦。咁今晚嘅賽後檢討都見到咗好多唔同嘅諗法出嚟，所以今晚我哋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我哋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啦。